辞旧岁，遇狗添新福。顺心控股携牛栏山、鹏城、新源向首都人民拜年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 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春节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米夏。 欢迎收听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，相声笑话小品集萃。爸爸去哪儿了？ 本人小学生一枚，最近天气凉了，我有点感冒发烧。昨天我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去医院，半路上我爸没骑好，我和自行车都掉进大水坑里了。我在坑里喝了好几口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隐隐约约的听到有人在岸上喊： 你都在先把孩子捞起来啊，你捞什么自行车啊。 本人吃货一枚，昨天晚上加班加太晚了，特别的饿，我就打算在公司楼下小餐馆点点餐带回家吃，然后下单那小哥一直在电话里问我， 这位姐姐是一个人吃吗？ 我当时在心里就想，你说我点了这么老多，我要说是的话，那肯定被这小哥嘲笑啊。我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两个人吃。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嘴欠的下单小哥又继续补了我一刀。 姐呀，俩人能吃这么多呀？ 顺水推舟。 本人是一个大三学生，昨天晚上在食堂里面打饭，主菜是土豆炖鸡块，阿姨一勺筷上来，满满的都是鸡肉，当时看得我是非常的激动啊，于是我就对打饭的阿姨大声喊了一句：好，阿姨，手千万不要抖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打饭阿姨就在此时手腕顺势一抖，整个勺里面就只剩下两块鸡肉了。然后打饭阿姨竟然抬起了头，一脸淡定地对我说道： 你看，都赖你，瞎喊啥玩意儿啊，吓我一跳。赵芳抓药。 本人是个东北人，从毕业工作到现在吧，工作方面倒是挺顺利的，就是个人问题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后来呢，我听一哥们说他找女朋友是通过玩游戏认识的，于是我灵机一动，立刻也开始付诸行动了，我就开始玩游戏。昨天呢，正好我们那哥们来我家里玩，碰见我正搁那玩游戏呢，他就问了我一句： 咋的了哥们儿，玩游戏玩上瘾了？ 我当时一听他跟我这么说，我就有点不高兴，我就回了他一句：我说什么叫玩游戏玩上瘾了呀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，在玩游戏的时候容易认识女朋友，我这不是为了找女朋友才天天在这跟头把似的玩的吗？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那哥们吧听我这么一说，特轻蔑的一乐，然后一边摇着头一边跟我说道： 哎呀哥们啊，我看你这脑袋是完了，你玩的是单机版的游戏，你知道不？你玩死了你也交不着女朋友，你明白了吗？ 纠错。 本人公司 白领一枚，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。今天早晨地铁特别挤，人特别多，我站在那儿，我就突然感觉到有人摸了我一把，我当时我就喊了一声变态呀，然后大家的眼睛就齐刷刷地盯着我身后那个长得挺秀气的男的。我当时气坏了，我指着他的鼻子，我继续大声说，不要脸变态。此时只见那个长得挺秀气的男的涨得满脸通红，他向我辩解道， 谁变态啊，我就是个小偷，我不是变态。 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，每天下午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呢，总是喜欢去楼下的茶餐厅里面喝一杯茶。就在昨天下午，我在茶餐厅里面正坐着呢，我就发现邻桌有一对年轻男女，隐约听到好像是这个男孩子啊，冷不丁的要向这个女孩子提出分手，而这个女孩子听到男孩子的话之后呢，还激动得不得了，立刻就拿起了桌上的水杯，那个姿势啊，让我感觉到她好像马上就要把手里的这一杯水全都泼向那个男孩子。而就在那一刹那，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子努力地克制住了，她缓缓地把杯子送到了自己的嘴边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喝着。而正当我对这个女孩子的无比理智的行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那个女孩子向服务员大喊了一句， 服务员，再给我来杯白开水，要滚烫的那种。人， 本人有职请安一枚，毕业工作之后啊，连续跳槽了几次都不是特别的满意，最近呢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今天是第一天上班。我妈妈早晨起得特别早，为我准备了早餐，等我吃完了早饭之后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我老妈偷偷摸摸地塞给我一个红包，然后对我说， 儿子啊，第一天上班图个吉利啊，这红包拿好了，千万别丢了，知道不？ 当时啊，我是非常急着上班，也没仔细看，就放在口袋里了，冲着我妈妈点了个头就走人了。等到了单位之后啊，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红包了，于是我满心欢喜地掏出了红包，拆开了红包之后，我往外一瞅，没有想到这个红包里头只有一张纸条，只见这个纸条上有红笔写的四个大字， 好好工作。 错觉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今天下班的时候路过我们公司楼下的超市，我就进去买了点东西，出来结账的时候有一男的排我前头，在收银台他正要跟老板结账的时候，掏出钱包他就愣那儿了，然后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， 哎，不会啊，哎，我明明记得这个钱包里是有钱的呀，哎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 当时我们大家伙都面无表情，只有那小超市的老板笑了笑，语重心长地安慰了一下这兄弟 呀，这位大兄弟别太往心里去了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啊，我刚结婚的时候情况跟你现在一样。 念想，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，刚上班没多久，自己也没租房也没钱买房，所以跟哥哥嫂子住一块儿。我这哥呀一直都怕我嫂，我这嫂子也特别厉害，动不动就跟我哥吵嘴，我呢既然住在人家家里头就得负责劝。这不是就昨天我哥跟我嫂子又吵起来了，我呢就自然而然的进了客厅开始劝，可没成想这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，我嫂子是气坏了，在那儿哭的鼻子都不通气儿了，我劝了半天都不管用，最后吧 自己骂累了，坐在沙发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倒了半天气儿。然后过了好半天，又在沙发上有气无力的抬起了手，指向了窗户，然后对我哥说了一句： 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双十二的时候还有几个快递在路上，我今天真想死了算了。斗争， 不瞒各位说，为人是好爸一枚。就在今天上午，刚刚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，说我们家儿子早恋了，让我明天去学校一趟。不瞒各位说，接到了这个电话之后，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呀，我到现在心里都不踏实，我一直就在想着一件事。你说眼看着明天就要见亲家了，我是不是需要穿正式一点呢？后来，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，一转眼已经和我老公结婚十年了。昨天是我俩结婚纪念日，晚上吧，我俩就都多喝了几杯。我当时就特别感慨，我举起酒杯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：“老公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俩一块儿被歹徒给劫持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会拦住歹徒，然后跟你说，老公。”你先跑，你一定要一个人好好活下去。我老公当时听了我的话，特别特别感动，他擦了一把眼泪，是这么跟我说的： 亲爱的，就非得是一个人吗？ 会，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最近干什么事都不是特别的顺。于是乎，在周末的时候呢，我就想一个人出门去散散心。于是我刷了个小黄车，骑车出门了，在一个冷饮店呢买了个冰激凌，然后我就继续骑着小黄车，一边骑着车一边吃冰激凌。骑了没多久，我就突然感觉有可能是这个冰激凌没动姿势，所以有点融化了，好像是有一滴冰激凌滴在了我手上了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舔了一口，没想到舔完了之后，我整个人都垮了，因为我意识到了我舔的不是冰激凌，好像是尿屎。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，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呢，久而久之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。就在昨天下午，我又去单位门口的一个咖啡厅去喝下午茶了。喝着喝着呢，就看到一个女孩和自己的闺蜜坐在了我的不远处，还没有等自己点的咖啡上来，这两个人就已经开聊了。聊的话题也确实是非常的抓人，我不是诚心听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离得我很近，所以我听到了。其中一个女孩子好像非常的生气，刚坐下没多久，她就大声地对她的闺蜜说道：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给她打电话她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，我明明在家她也不来，说好昨天要来的，我就这么在家溜溜等了她一天，气死我了。 我听到这里，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可怜。我抬头再一看，这个女孩子眼睛红红的，一看就知道这是刚刚哭过呀。真的太让我心疼了。而就在此时，她的闺蜜对她说道： 哎呦，你就不要再找她了嘛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？她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。 我听到这里，我就觉得有些义愤填膺我就觉得男朋友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是不是动不动就玩失踪，这也太没有道德了吧。 而就在我端起了自己的咖啡，想走到他们面前安慰一下那个女孩的时候，我又听到了那个哭红了双眼的女孩子继续说道： 我跟你说，今儿再不给我送过来，我就投诉他，我以后再也不用他们快递公司递东西了。误会。 本人有知情人一枚，昨天下午啊，我自己去银行取钱去了，看见人比较多，我就拿了排号纸，然后呢坐在座位上排号，闲来无事，我就把那个排号纸啊叠成了一个心形，没想到我刚叠好，号就叫到我了，我来不及拆，就直奔窗口，然后啊就把叠成心形的排号纸直接递给了窗口里的妹子。当时那个妹子看了我一眼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又莞尔一笑，脸一红，她马上坐下开始查我卡上的余额。而就在他看到我卡上的余额的那一瞬间，他顺手就把那个心形的折纸扔到垃圾桶里了。你说这一切的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？ 味道。 人人有志青年一枚，周末闲来无事呢，总是爱上街瞎溜达。昨天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呢，就看到路边有个大姐呀在擦皮鞋，于是我呢就坐在了椅子上，想让大姐呀帮我擦擦我刚买的皮鞋。不过我刚坐那开始擦没一会儿啊，这个大姐就突然抬起了头，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： 小伙子，你咋不抽烟呢？ 听了这样的问题，我先是一愣，然后我立刻怀着一个环保的心，我向这位大姐解释了一下。我说我呀不抽烟，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离我这么近的时候啊抽到我吐出来的二手烟，我这个人特别的环保，特别的公益，你懂吗？没成想我这么一说呀，大姐特别的感动，摇着脸不跟我说那没关系，那没关系。我当时很好奇呀，我当时又问了大姐一句，我说这位大姐呀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闻香烟的味道？没想到大姐是这么回答我的。 没事儿，你不抽就不抽吧，大姐是挺喜欢香烟的味道的，尤其是帮你擦鞋离你脚特别近的时候。 生命中的精灵。 本人孩妈一枚，今天早晨我差一点点就被我的宝宝感动到了。我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在最远的房间换衣服，正在客厅玩耍的儿子发现我醒了，光着他的小脚丫，连鞋都没有穿，刚学会走路的他跌跌撞撞的就从那么远的地方走过来，他手里高高的举着一个我最喜欢吃的橘子给我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眼睛当时就湿润了，我想这辈子也算是值了。可结果是，这小崽子举着橘子对我说： 妈，给我包一个。 深谋远虑。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，今天早晨我妈突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，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太远的，嫁远了不好。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特别感动，当我正要和我妈说点什么的时候，没想到我妈指着窗户外头继续跟我说：你看那家的女婿，福建来的，带来那老多低头算卦的东西，人都不知道咋吃。 真相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昨天晚上公司聚会，老板特意让新来的同事 多说两句啊。于是新来的那个同事就拿起了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，打了一个酒嗝之后就开始说他从小家里很穷，经过各种波折才念完大学，现在上班了，他一定要努力工作报答父母。大家听到这样的话之后都略有动容，而我也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因为我当时就坐在他的身边，知道他喝下去的是一杯白开水。 报复。 云云是个油脂青年，这两天工作特别的累，下班了之后呢突然发现家里没烟了，于是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超市想买包烟，外加买包方便面。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超市的收银员竟然是我的前女友。于是我二话没说，立刻转身在货架上拿了一大包护舒宝扔进了购物车里。最后我非常高傲地付款走人了，现在想来真是有点不值啊，就那么硬生生的路白花了20多块钱啊。伪装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前两天我收到一份请柬，是我前男友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。我心里想，我单身一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多尴尬呀。这时候我闺蜜突然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大枕头，然后对我说，亲爱的，你把这个塞在你衣服里，你就假装你怀孕了，别人瞧不起你。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，于是第二天我就挺着个大肚子来到了我前男友的结婚现场。结果我刚走到门口，一大爷就冲上来问我是谁。当时我特大方的回答，我说我是新郎的前女友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大爷一听这话，一把就把我拉到一边去了，然后塞给了我5000块钱，然后对我说， 这位姑娘，我算是服了你了哈，你要不你就先甭进去了，你赶紧走，咱有啥事儿以后再慢慢说，你还行不？ 防微杜渐。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，昨天晚上因为一点小事儿，我和我老公吵起来了，可能是吵架的声音太大了吧，隔壁王哥听见了就过来劝架。王哥过来之后上来就把我老公拉到一边去了，然后劝我老公， 夫妻之间难免会吵嘴啊，你是一个男的，你就多让着点他，你对他好点不行吗？啊！ 没想到王哥这么一劝，我老公非但没好，还愤怒地跳起了脚，指着王哥的鼻子说， 有你这么个东西住在我家隔壁，我敢对他不好吗？ 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，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，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？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？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？作为文学家和玉器鉴赏家，作者白描历时数十年，南下北上亲历玉器市场，为您解析中国玉文化的奥秘。 2月22号中午12点，纪实传奇即将播出。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，敬请收听。

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都是我的 favorite 路人。你说他不懂你说的傻话，还怪人没幽默感。幸福的是要对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，和你看着远方，聊聊愿望。眼中的太阳浅蓝色的，我没办法让你离开。以后和未来都值得去猜，于是我的爱 And it's a belief。 最纯净的天空很想天之温柔，爱就是我的 favorite blue， 一向是微风，你说的情话跟着夜蓝天飘过来。幸福就是要和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 My sunny day 要来在阳光里，让我们在你手心，一生不再流浪。真的不想让你离开，雨后的未来比今天更美。你是我的爱，有你的背 是来自 Tia 袁娅维的浅蓝色，这里是2018最流行，我是静瑜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2017年发行的新晋流行单曲，来前瞻2018年的流行指数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，嗯。 高尚的人不理解，怀旧热泪和 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情绪不自主的带着护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坍塌下去了，雨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飞球。哎 呀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送我几个送货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，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香味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靠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、yeah、 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带着护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 快的节奏，这首飞球是来自去年大火的薛明媛。接下来2018最流行想要推荐给各位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。春节回家和家人聚在一起，翻开旧相册去追寻那些闪光的回忆。 他妈你的伤痛，不安的时候，你的手了吗，在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温暖，我心事越重，雪花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，一瞬间而如今所幸后也一直心只印在那里无际，是被人的人把你的遗憾，悲伤有居住才有归途，难道是非呀，唯有你曾与我美好的缘分，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很长，去你家的路很顺畅，不惧离殇，而天空纷纷飘荡的飞鸟，你远到看不见，也近到没有差。 Thank you.

悲欢，一个人的孤单，两个人的叹息。我忘不了北京，忘不了你，香山的红叶还那么美丽。记得那时候 六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，笑声不断；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。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。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们，春节好，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，我是主持人静瑜。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2017年的新晋好歌，来前瞻2018流行指数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阿斯和郭采洁，世界上另一个我。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，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，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，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，有几个陪我等雨停， 能得真心情，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。先奔跑，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，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，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，有几个陪我数星星， 闷得傻兮兮，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。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 少白，还不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，甩跟着我。 这是来自阿令的一直走。这个春节假期你有走到哪里去吗？外出旅行的话，要推荐你听这一首歌，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我们去过很多地方。不知道你去过多少地方，现在处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，但是都别忘了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回家看看。 我们去过许多地方，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，再从长春到沈阳。我们虚度许多时光，喝酒唱歌弹吉他，广州上海重庆长沙，香港厦门攀枝花。北方南方黄河到长江，家乡到我的家乡，这一路多漫长。今天明天海角到天边，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，那未来多遥远。我们去过许多地方，大理昆明和丽江，威海郑州洛阳，再从汉口到武昌。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，乌鲁木齐牡丹江，福州大庆银川南昌，还有拉萨和贵阳。北方南方 天边，从黄昏以后到黎明之前，那未来多遥远。我们去过许多地方，大理、昆明和丽江，烟台、威海、郑州、洛阳，再从杭州到武昌。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，乌鲁木齐、牡丹江、福州、大庆、云川、南昌，还有拉萨和贵阳。我还在你的身旁，你还在我的身旁。 自己永远都二十岁，心态像刚刷了冲剂，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，和镜子里的你今天也不漏气，青春活着随便生活多有你。像刚刷了冲剂，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，和镜子里的你天也不漏气，青春活着随便，社会多有你。随便生活多有你， 永远都二十岁，永远都二十岁，永远都二十岁，永远的永远的永远，永远都二十岁，永远都二十岁，永远都二十岁，永远的永远的永远。 来自永远二十岁的王心凌和说唱歌手 TY 的一首合唱歌曲《二十》，永远二十岁，永远保持着自己的赤子之心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鹿晗，《追梦赤子心》。这首翻唱歌曲同样也是电影《空天猎》的宣传推广曲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你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 前跑，迎着亮点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难怎能感到，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旧绕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 追梦赤子心，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当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都可以寻回自己的赤子之心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想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李治廷的《回家路上》。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，我是静瑜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塞满礼物的行李箱，背着好久一次的行囊，机票习惯了忙碌的心跳，但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，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，小雪的擦窗还在那儿吗？你是否还记得我吗？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，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，每年都还在放吗？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，我的家啊，已变成另一个。

还不白，上满楼台。我不问，我不问。飞入黑洞，你不在场。时光颠簸，心路苍茫。扇动翅膀，它却不响。借我一盏烛火，点亮你的轮廓。思念透明以后，赋予一纸传说。回忆任它残破，可能终会残破。百年后，谁人还记得我？ 时间十点整，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，

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。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幸福工作欢发吉身，幸福生活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幸福工作欢发吉身，幸福生活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人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 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 阳光， 阳光， 沙滩， 沙滩， 海浪，仙人掌， 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FM 95.4 AM 603